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魏如是记得的，当初凌烟阁上，严君玉给严家祖先留下了陈明书，却把自己的玉留给了萧景琰。如今仗打完了，是时候完璧归赵了。他从来是严君玉的小跟班，现在虽然当了将军，也改不掉这习惯。虽然不开心，也不多说。贺绮罗却气得不行，嚷道：“ 你以为荆州有什么好玩呢？我告诉你，待会儿就待腻了，在边疆待惯了。 京城外的猎场虽小，跑马还是跑得开的。” 萧景琰的声音带着淡淡的笑意从他身后传来。魏如还好，贺绮罗是真被吓到了，两个人都连忙下跪行礼，免了礼还是目不斜视，低着头像被抓了个正着。皇帝一见也笑了：“ 都坐下吧，别太拘束，宫中规矩也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大，平时是怎么样就怎么样。” 话虽如此，他们却是不太敢的。贺绮罗尤其吓得不行，坐在桌子边束手束脚，也不敢说话了。萧景琰问一句他答一句，好在云兰很快进来说道：“ 陛下今天在哪一处用膳？”“ 沉香亭风凉，就在那儿吧。” 萧景琰笑着看向严君玉，对云兰道：“ 把你年前进的梅子酒拿来，别藏着了。” 云兰虽然是近臣，但平时也少这样戏谑，一是萧景琰今日心情好，二是要显示就算是天子也是可以像寻常人一样说笑的。可惜贺绮罗这家伙实在不争气，听了说笑一点没放松，还在那儿抖。好在御膳还是好吃的，都是严君玉爱吃的菜，也有新鲜菜色，像是贺绮罗和魏如的口味，想必是昨日宴席上他们喜欢，被宫女内侍看在了眼里。云兰在这种细微处的心思向来是无人可比，见贺绮罗拘谨，还特意劝酒。梅子酒酿得极好，用冰镇过，又凉又甜，带着点清新酸味，香气扑鼻。三杯下去，席上气氛总算是活络了一点。可惜席上除了萧景琰，三个人的诗词加起来都凑不齐半本唐诗，不然可以跟当初东宫饮宴一样行酒令，多好玩啊。 你怎么想到封安南的？ 严君玉不喝酒胆儿也大，都是直接问的，还找他麻烦。 我就知道你在偷偷盯着我呢。 云兰给他斟酒。 陛下也是后来才知道的，虽然军机十万火急，但以后千万别这样冒险了，把我们都吓坏了，到现在啊还瞒着严太夫人呢。 萧景琰只是笑。严君玉其实知道那次自己太行险了，却听见他道：“ 如果枢密院能跟上的话，就不会这么危险了。” 他的声音顿了一下，因为在他说话的时候，严君玉悄悄伸出手来，在桌子下拉住了他的手。这是小严独特的道歉方式，还带着点安慰的意思。他知道黑沙漠那一场九死一生多吓人，真不知道萧景琰是怎么熬过来的，而且竟然能够忍得住，在那之后都没有召回自己。他总是能忍，总是能等。当初在司红堂讲到梅花的故事，自己还暗自发誓不要做那个让他伤心的人，但是当时十万火急，就什么都忘了。富有四海的天子竟然这样豪哄，只要自己悄悄牵住他的手，他嘴角就露出笑容来。这样心照不宣，有种秘密的感觉，也可能是喝了酒的缘故，觉得一切都闪着光。其实是严君玉喝了酒，不然一定能听得懂。萧景琰那句话责怪的不是枢密院，而是叶良宇。小叶向军事是弱项，反应不够，所以后来才让荣恒独揽军事，还送去边疆，是逼着他快点成长。荣浩老说荣家人尴尬，也确实是惨，一个两个的运气都像荣灵，天天被赶鸭子上架。 他是准备治学的，却要当谋主。等到兄长荣恒堪堪充当谋主了，皇帝要的又是能够执掌枢密院的人了。辛苦就算了，关键是心中挫败，怎么做都是第二名。一样天之骄子，心性却被这样搓磨。荣家这世袭罔替的王位，真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。云兰听了这话，便不言语。如果一定要说眼前的帝王有什么缺点的话，就是有时候逼得太狠了。像之前教他仁慈，现在对叶良宇的要求都是一样，因材施教，非要把他们潜力逼到十成十，因为知道他们撑得住。像对雨嫣然就不会这样教，而是敲打敲打就扔去边疆了，让他自己慢慢悟。萧景琰如何看不出云兰眼中神色，淡淡道， 云兰也坐下喝一杯吧，没有外人，别成奴婢了。 我只能喝两杯，还有事要做。 小颜喝多了，听不出他是在说圣上用一上午清了所有事来陪他。渐渐的气氛就活络起来了，也是梅子酒的功劳，贺绮罗也敢大声说话了。讲严君玉的笑话，说他在边疆跟人喝酒一杯就倒，连火字营那些愣头愣脑的新兵都嫌弃他。又学魏如昨晚在宴席上被小叶香吓到的模样，学他支支吾吾道， 没不是小叶。 魏如还争辩， 那是因为我看演艺最喜欢叶盛，所以才尊敬他的。 我就不觉得叶家好，小叶香嘛倒是挺好看的，但我看演艺我就是不喜欢叶家，总感觉差了点什么，还是罗良四好，做什么都做到底。 凌烟阁十八将有个凌烟谱，据说是玄静先生的后人评的，多半是凑数。有两个点评还是值得一看的，说罗良四是萧，叶慎是妾，合起来是不知进退。 我知道，还有荣林和陈三金是对照，是时势造英雄。 严君玉话本可没少看，荣陵身份总是尴尬，无论是罗良思为谋主还是叶慎定大局时，他都是第二位。正如荣家在朝局中的命运总是差一点时机，阴差阳错，所以荣家是不知时只懂事，顺势而为，反而是大幸，最终结局总归是好的，只是总有点美中不足。陈三金却是天命所归，总是遇到关键时刻充当扭转历史的那个人，一辈子轰轰烈烈，但太傻了，不明白大事，所以惨烈收场。贺绮罗忍不住问， 为什么他们是不知进退呢？ 罗良思不知退，所以走到山穷水尽才隐去山林，连带家族一起彻底退出了权力场。叶慎是不知道进。 云兰难得教人，见他们说起来了，也评论了两句，只是没有往下说。罗良思的萧其实是隐晦了，不是骁勇的萧，说的是嚣张的萧。云兰在凌烟阁里最喜欢的就是他，贾诩在世，萧何重生，做什么都做到极致，最后输也输得很。罗家彻底退出了权力场，子孙后代都沦为江湖草莽。萧景琰淡淡道， 据说太宗当年在淮南为浪荡子，聚集在一个破庙里，里面刚好只剩十八天将，凌烟阁十八将因此得名。十八将对应人事罪孽，是世人心账。罗良思输在一个贪字，叶慎输在一个妾字。当年君臣离心，叶慎三召三不归，这样就可以当作他是因为不归才获罪。叶家人最后关头这一切，所以才有始无终。 都说叶良宇最懂人心，其实这一位也不遑多让。所谓妾，是妾在当时漫天传言说太宗召叶慎回京是问罪，是要杀功臣，兔死狗烹。其实倒也未必，但叶慎不回，那就是坐实了。叶慎没有勇气去面对最后的真相了，就像叶良宇一样，叶玄机虽然计谋欺天，人性上总是欠缺一点。他以为叶良宇是不想和他争太难看，其实老叶相的徒弟怕什么难看呢？他最后那一切是因为没有信心了，不觉得自己抵得过整片江山，索性不去面对。 当成是自己的错，但不能算是坏事。叶慎一切保留了君臣之间的最后的情谊，留了许多传奇给后人扼腕叹息。叶良宇这一切也盘活了局面，叶家和东宫都得以保全，才有了今日水榭中萧景琰和他身边的小言。于是终于也可以当成一段往事来说，像评论他人故事一样。当初严君玉苦等他却说不出口的话，现在不过云淡风轻，用来教年轻人。可惜他们都不懂权谋，小言又醉了，不醉的话应该听得懂。年轻的帝王说的不是往事，而是叶良宇没能在这场大战中封王的原因。甚至可能安南那步叶良宇也是看见的，但最终是怯了一步。就是这一丝怯意是叶家人致命的缺陷。当初敖季如果不是云岚先送去边疆的话，叶良宇也未必会用。世人都说小叶想直追叶慎，连叶慎的缺点也追来了。萧景琰如此懂他，君臣相得不过如此。严君玉讲的故事他们都觉得精彩，何况天子亲自讲人物。都是聪明人，都若有所思，连贺绮罗也听住了。云岚虽是天子近臣，也鲜少听见他这样论英雄，一句点拨都弥足珍贵。当然最赚的还是严君玉，学了个盆满钵满，连喝醉了午睡都是靠在天子身上的，难免想起克星冲犯帝座的笑话。午后阳光热烈，琉璃窗外石榴树叶墨绿，文华堂供着冰，凉丝丝的。严君玉躺在睡榻上，头枕着萧景琰的腿，懒洋洋地玩着他的手。萧景琰替他打着扇子，谁用扇子时也没有他那么好看。午膳最后严君玉醉了，没听进去什么，只是盯着他的手看，漫不经心，慵懒优雅，每个动作都吸引人眼睛。皇家子弟多讲究风度，漂亮都在这种细节里。 他们要回边疆了， 严君玉忽然道。他含着醒酒食，说话也有点含糊，但皇帝陛下不仅听懂了，连弦外之音也听得清清楚楚。他笑着问， 小严是为我留下来的吗？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